月色那样模糊，大地弄上夜雾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呀，你在何处？远听海潮起伏，送风筝在哀诉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啊，你在何处？没有蔷薇的春天，好像树枝断了线，活在没有爱的人间，过一日好像过一年，夜莺鸣间痛哭，草上沾着泪珠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啊，你在何处？月色那样模糊，大地弄上夜雾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呀，你在何处？没有蔷薇的春天，好像树枝断了线，活在没有爱的人间，过一日好像过一年，夜莺鸣间痛哭，草上沾着泪珠，我的梦中的人儿啊，你在何处？蔷薇的春天，好像树枝断了线，活在没有爱的人间，过一日好像过一年，夜莺鸣间痛哭，草上沾着泪珠，我的梦中的人。